gratifying in order to really stretch those muscles and keep that instrument in shape. You've got to regularly tackle these huge roles. Yeah, definitely. Well, they're just big challenges. Mm-hmm. I was thinking about this today that I really see film and television. 名词从句，这个时候这个名词从句就要叫做副词从句咯，这是我们最近才教的。 I'm not sure what David is talking about。 为什么叫副词从句呢？因为它不是做宾语，它在形容词后头修饰这个形容词，修饰形容词的我们就叫做状语或者是副词，所以这边是副词从句。除了当疑问词什么以外，它也可以当作复合关系代词。这个是 me， 这就是这个事。什么事啊？ which he did， 他所做的事，对我做的事。所以这个 what 就是复合关系代词，因为它不是疑问词。你不能说这是他对我要做的什么，这是中文吗？没有这个中文吗？所以你就马上知道同样是一个 what， 但这个 what 不是什么，而是 the thing which 所点点点的东西，这是他对我所做的东西，所做的事。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 Life is what we make it， 这是名家讲的一句话。所以这个 what 前面是 life is， 人生就是，所以那个 what 绝对不能翻成什么，一定翻成 the thing which， 人生就是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which we make it， 是我们把它， it 就是人生所变成的东西。人生就是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们把它所变成的东西。所以 life is what we make it， 它是一个名家所讲的话。人生就是我们所把它变成的东西。其实这个翻译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翻法，人生操之在我。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葬。